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情商回阿顺哥在做录音，今集 塌不着。 话说呢，近排我就听有一个朋友讲，咁呢有一个同事呢，就女仔嚟嘅，就因为鍾意咗人哋个老公。咁呢个女仔以前都係一个靓女嚟嘅，咁但而家呢见佢头发稀疏啦，即係嗱你喂你使唔使攞箍笋剪 ?OK,OK。 即係头发稀疏啦，廿几岁女，即系 廿几岁嘅咋？ 系啊，总之左一笪冚唔到啊，右一笪冚到咁嗰啲。 西门吹雪咁啦，吓、 啊，差唔多啦。咁啊，奀咗啦，即系瘦。以前佢有少少肉地嘅时候都啊好可爱嘅，但系而家见佢真系落捻晒型，即系好似你头先形容我细佬咁嗰种叫做冇咗一种嘅嗰种叫咩气势？ 未做系咯，冇咗嗰种 有一种颓废嘅味道喺度、啊，但系。是不是我哋冷血呢？到我哋呢個年紀就真係好少人令到我哋可以塌著或者係放棄頭家。我舉一個例子啊，你話而家阿陳立教授曾經同即係大家講過喺呢個你說怎麼辦嘅時候，啲人佢就問一啲人，唔係一啲人問佢點解有啲人咁中意有依賴，佢係因為你婚姻生活開心。佢如果你感情生活開心咧，你就好中意揾第二段。因為嗱，我舉一個例子，你食過有啲嘢好食，嗱， 你又想睇下有咩係 有啲咩再好食？但係我第一次係俾屎你食，第二次咧就係屎佬咖喱你食，第三次咧就係俾啲爛 屎淋尿奶， 或者係俾啲屎動物嘅屎佬人屎你食，你就唔想食嘢㗎啦嘛！你食親都係屎啊，啱先？嗱，喺我嘅感情生活裏面，我啊覺得係咁啊。即係你話你會唔會話為一個人沉船？我嘅感情生活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唔係話太精彩，亦都唔係太開心。即係你會唔會話哇？你翻到屋企，屌你老味，猶如置身於呢個頭等機艙咁樣樣，老婆又著件嗰啲空姐制服出嚟啊！屌你老味，哇！老公翻嚟嚟飲唔飲人奶啊？喂，攞啤啲人奶俾你嘆下。今日咧我係減肥啊！屌你對波啊增大兩寸，條腰啊縮下六寸。屌你老味，喂喂喂，今日屌屎忽啊！屌你一入到我幫你吹簫，吹完簫咧幫你捻骨，捻完骨先上床喂飯你食。嗱，我未試過呢啲嘢啊！咁你翻嚟係做咩咧？家務啦，屌你老味！為咗屌你老味，有冇洗廁所鬧交咧？有冇洗衫鬧交啦？啲衫積撚都要攞落去洗衣鋪洗啦！即係你有一個咁嘅感情生活，我唔相信你會再揾一個感情生活翻嚟。即係因為、 哦、但係兩件事喎、啊，即係你講緊咧頭先咧嗰啲係生活 啊， 即係你唔應該係咁講，你唔想同另外一個女人繼續，即係唔想同另外一個女人開展生活 啊。 是吧 是。 是啊，因为那些生活都是吵架的啦、啊。譬如说好像即 是。你同你太太生活吵不吵架啊屌你。 都好吵架 的。是啦。 即是不是咁你但是你拍拖的时候不同嘛。 要拍拖你不会接触生活啊大佬啊。 不是所以就是你做如果当你去怀缅緊当日你拍拖的时候即是同咁拍拖的日子的时候。 我哋。 你不是就去拍拖咯。 我哋咁嘅年纪啊同得你拍拖一定会住埋一起㗎啦。一住埋嘅时候个生活已经出现咗问题啦。 都好大问题啊即 是。你唔使住埋一个月啊你住埋一个礼拜你都顶唔撚抱啊。 即是好难嘅其实。即是所以点解头先我哋定个题目呢塌唔著咧，其實就係想描寫我哋而家呢種心態，就係其實你個身成個生命咧，人總係有 focus 嘅，即係有個集中嘅點嘅。有啲人可能係二三十歲集中緊點樣可以同啲同事競爭，去揾多兩三蚊，升多一兩個位，人生多兩三格嚇。或者後生仔 focus 打機點樣升多五六個 level 攞多一兩把寶劍嚇呢、這個女仔嘅諗緊點樣可以由自己塊面 over 兩級變成 over 三級 屌你反光 係啦即係咧 搽啲反光粉落咧屌你 即係大家嗰、那個大家都有一個追求但係咧但係咧除咗呢種咧個別嘅追求之外咧大家都有啲共同嘅追求嘅譬如話大家都係想有好豐富嘅性生活啊！有好豐盛嘅晚餐啊！ 有好多嘅錢啊！ 有好多嘅錢啊！即係總之咧，係但係咧，塌唔著咧，係想描述一種狀態咧，就係對呢種所謂主流嘅享受啊！有種制啊！ 咩制啊？ 即好似食好多蓮蓉咁咯，近排啱 啱 講中秋。 哇！屌你老尾，你講蓮蓉，我頂緊我個 topic 要講啊！屌你老尾。 喂，有冇啲食剩嘅嘉倫牛月餅拎啲出嚟食下咧？ 唉、哎，嘉倫牛月餅食撚到怕咋？係 咪發毛啊？今年嗰啲？ 今年唔係，我話俾你聽，點解食到怕咧？話説近 喂，其實我今年冇食過，你有拎啲出嚟？ 冇啊，今年冇買，因為咧自從嘉倫牛咧成咗名之後咧，我哋冇買啦。話說我哋年年都買四五盒嘅，哇！阿寶寶龍咧直食一個咁撚大把嘅啫。年年都我嚼撚曬，嗱，嘉倫樓嘅月餅你食第一個，哇，正嘢，棋子餅咁，第二個正嘢。 棋子餅好正咩？ 佢真係好食。 咩叫棋子餅啊？ 棋子餅咁撚大粒㗎。 哦，係咩咁細㗎咋？係 啊，嘉倫樓。 點我記得細個嗰時候喺你屋企見過啲嘉倫樓月餅咁撚大㗎？ 唔係。 哦，個盒。 個盒。 係咯，個盒係咁樣啊。 係六角形㗎嘛。 係啦係啦。 嘉倫樓嘅月餅係棋子餅咁嘅。 哦。 我話俾你聽。到你食得第六七個或者到你食得第四盒嘅時候，你就唔會諗呢啲嘢嘅。哇！幾時先食完啊，大佬？ 哦、 自從之後咧，嘉倫樓到上一年去到瘋狂啲人擠提咁買月餅之後，我就唔買啦，因為真係食撚到怕啦、 哦。 反而嘉倫樓嘅年糕就好食啊。 係嘛？ 哇！我話俾你聽，我成 好似食過馬蹄糕，你請我食嘅， 係好食啊！ 好食好食。 我話俾你聽，我成世人都唔食年糕嘅，除咗遇咗嘉倫樓之後。哇！真係正撚到嘔電，一年都係真係要食幾大嘅屌你老母！總之真係好食，但係佢嘅月餅真係食撚到流，好撚怕真係、 啊。所以我想講係就係呢種好撚怕嗰種感覺咯，即係。我不是講話，即係坦白講，大家聽咗我哋咁樣嘅節目，我都唔敢講話我哋叫做有擁有好多，係嚇、啊，即係亦都係只係普通喺比喺入息中位數多少少嚇。啊又不是亦都只不過是可以如果平時一個人一個禮拜飲一次茶我可能是飲四次 屌你啦你日日飲我諗咗去網上網日日飲啊仆街屌你 絕對冇只是飲多你幾次茶跟住然後可能是即是多你一啲空閒嘅時間其實只不過是咁但是呢去到一把年紀嘅時候呢你慢慢就覺得喂追求唔應該擺喺度 啊、 包括爱情、 啊、 包括感情、 啊、 喂你都知道即是现在即是都很多俗务的了其实做人、 哎、 即是你譬如回家你又洗衣服、 啊 啊、我又要平啱啱搬屋啊自己一条友搬晒间屋啦 我叫你琴日晏昼帮你搬㗎啦 屎鸠蛋啦跟住又油油啊 其实哇你油油自己 油晒 哇好撚惨你系咪攞佢碌碌啊 唔系用油扫 哇咁撚癫啊 哇，講緊真係咧，俗務啊，即係一個人有好多俗務要做 啊，必要完成嘅任務啊。 而但係咧，嗰啲俗務咧好得意啊，即係當你有太多任務要做嘅時候咧，即係好可以講一個經驗啊，即係咧啲人都成日問，喂，阿筍哥你成日影相，即係有實會見到好多靚女啦、啊、有時啲女就係著套泳衣或者底褲胸圍都有噶嘛，係咪先？我從來冇因為咁樣咧，扯個半下期，即係咧條賓抽咧，如果100% 係硬，即係係叫硬曬嘅話咧，我真係未硬過5%咯，真係。 屌喺嗰工作上面你點硬啊，大佬？ 係啦， 揾到塌皮。 但係你咁睇，其實咧，我而家去到呢個年紀咧，所有生活咧，成個生活都係充滿咗工作嘅。 係。 喺工作上邊嘅時候，即係翻工嘅時候，你要照顧你嘅侍頭啦，又照顧你嘅夥計啦。翻到屋企你要照顾老婆啦，咁、 啊、 然后就瞓觉噶咯， 系啊， 但系起身咧，咁然后处理到家务嘅就处理咗先啦，跟、啊、然后老婆仲落几个 order 噶嘛，譬如话喂啲衫拎咗去洗未啊，洗咗攞咗未啊，喂我真系冇底裤着喎，啲衫烫咗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喂有时心谂喂点解乜春都系我嘅，咁但系冇办法啦，你有本事咪请个工人咯，系咪 啊？ 即系冇话一定唔可以，系唔一定系要你做噶，不过你可以用更多 resource 去解决佢。咁啊，适逢我又咁啱，咪真系冇啊嘛。 啱啊， 所以好得意啊！点解话摊唔着？喂，好似真系乜捻嘢都摊唔着，几好食嘅，几好玩嘅，几好饮嘅。系、即系好似头先我饮威士忌，都系饮少少。我哋饮咗有冇五秒啊？ 梗系冇啦，五秒好捻多噶啦。 五秒好捻多啊！ 啊 是咯，我谂点一秒啊，两秒， 三四秒到嘅啫。 系咯，喂，饮威士忌都系饮三秒咁样。 你点饮得多啊？ 系咁啊，系。 真系饮唔多，即系嗱，你头先讲起嗰样嘢，我近排咧，因为我平时都有一个草墨水笔嘅瘾嘅，你都知啦。我话俾你听，一个人如果佢成袋都系墨水笔，亦都成日好中意用墨水笔， 那個人一定有很多空閒的時間和空閒的錢、 嗯、 你用原子筆拉拉是用墨水筆又要入墨水又要洗得閒又要抽那就證明那個人真的很多空閒時間也很多空檔時間去做一些很無謂的無謂的事、 嗯、 因為完全在生活裏面我們生活很多 order 回到來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必須的任務要完成我舉一個例子阿筍哥剛才有一樣東西講得給我聽很 touching 他說喂老婆給你個 order 你說要燙衫細個咧就冇呢啲嘢嘅，原因就係你著得鳩芝麻碌都係見人。我想話俾你聽，而家大個咧有一樣嘢真係好得意，你就算件衫貴唔貴都好，人哋最睇係咩咧？你整唔整齊？ 係啊！ 屌你老尾唔撚係喎，你件衫巢撚到成住菜咁撚，有乜撚嘢名牌都冇撚用啦。 係啊，又要遮頭喎，你好啲啦，你唔使遮頭嚇。 我光頭啫。 我又要遮頭。 即係你整唔整齊呢樣嘢係好撚惡劣㗎，即係人哋一見你，你唔好話著曬成身名牌啊！即係你著曬成身名牌，你唔燙衫都係一個死罪，因為人哋一見你，哇有冇搞撚錯啊！真係。係 啊。 即係你大個見人呢樣嘢好撚罩勁嘅，真係。 所以即係你個顧慮越多咧，當你顧慮多咗嘅時候，你就覺得所有嘢嘅興趣都降低咗。 係。 即係冇辦法，即係你譬如話，好似我教書咁樣，即係講真，大波靚妹久唔久都有兩三個嘅。 啊 咁我又係上家位，一定人哋梗係多多少少有啲仰慕你嘅，係咪先？喂，即係有時放咗工打電話嚟，話問下影相嗰啲嘢，我話唉，其實你想做嘅揾份工打下啦。 啊！ 即係你都直頭同佢講事實啦，你哋咧鋪個故仔啊，增加下佢對你嘅同情啊。 都冇啊！ 哇！唔好搞我啦，我好眼瞓啦。 唔知點解而家人大，最缺乏嘅睡眠、 啊。我再講俾你聽，有樣嘢好笑啊！佢話：哎，阿 Sir， 你真係好勁啊！我話唔勁啊，我都係出去幫人哋影嗰啲 PR 相啊，結婚相我又影，完全係真係人人有錢我做啊！你試下俾2000蚊我，聽日就見到我噶啦，係咪啊？即係唔係？喂，唔係你諗得真係咁勁啊！話俾你聽，勁嗰啲唔係真係勁。處理到生活的還可以識享受那些 才是勁啦、啊、 當你處理到生活問題然後你還覺得自己還有些能量、啊 啊、 即是你的能量值還是很高要不就是你體力很好要不你呢、生活在要不住在冰島日照時間有18個鐘以上然後再加你拍掌偉哥還有其他人腎上腺素不用睡覺的哎，邊夠用啊？而家有啲事㗎。 所以真係你話感情上邊，我自己真係未遇過一啲，你見到會拋妻棄子啊！你見撚到啊，哇！屌你老尾，直頭要犧牲曬全副精神去溝嘅女，或者係犧牲曬你所有資源。而家唔同細個啦，細個就可能未見過女人，未見過咁大個波，未見過條女咁撚靚。你真係犧牲曬全副精神、全副身家，去到為咗得到人哋嘅歡心。而家係。第一要女人去买，即系好老实讲一句啊，几嚿水贵啲几千蚊，买咗算捻数啦。 我唔会啊，我头先发现咧，我嚟你嗰度之前，去咗买餸，两一罐买咗一包咖啡，我谂够我一个月饮噶啦， 哦， 都系20多蚊，跟然后一罐番茄可以煮到两包意粉， 哦， 跟然后买两罐系14蚊。跟住然後再買梳蕉，仲可以通下大便添，都係13蚊。 有梳蕉啊， 有梳蕉啊，好撚大隻嘅，一陣成日懟咗個屎忽度啦。 哇，好啊！ 好啊，懟完之後要食喎，其實唔好浪費喎。 唔係，我想問下你，你會唔會煮俾老婆食嘅咧？嗰啲意粉？ 會。 番茄醬意粉啊？ 係啊。 我話俾你聽，你入去問下寶寶龍，而家係電腦房個，你試下煮番茄醬意粉，你睇下有咩效果。 咁佢唔食啫，咁我食啊。 我屌你老味， 但 你叫外賣啊，細佬。 咁樣搞完一大爛餐，我使咗都50蚊都冇。喂，大佬叫一次雞7倍價錢喎，即係咧已經係我一個月好多嘅糧食嘅錢。係。係啊，我而家冇話即係唔係計細數，只不過係唉，就係咁咯。 生活艱難。 前幾日好似我老母過嚟，話過嚟睇下我咁樣，我真係想叫佢，喂，你不如唔好過嚟啦。 點解咧？ 咁樣過到嚟嘅時候， 你又要請佢食餐飯， 食飯都冇所謂啊。跟住然後佢同我講，我已經好撚忙啦，間屋咧又要交吉喎，執又執唔切喎，你過嚟睇下我又唔係幫手喎。跟住然後咧，跟住話不如去， 我接下佢。 係啊，佢話喂阿筍哥，不如去嗰度飲茶。跟住我心諗， 哇，飲茶飲好耐喎，點 啊？係啊，飲幾個鐘啊，冇撚咗半日啦，我而家好撚憎飲茶啊，大佬。 梗係真係唔撚夠時間喎，冇啦，我話不如食茶記算數啦。不過有時諗下，要招呼老母都要食茶記，你真係陰功啊！真係。 因為我哋冇時間啊，筍哥，唔係唔想啊。 所以你話喂，而家咁難得啲時間，唔通即係走去溝女？ 我話俾你聽，有啲時間必出嚟啊，都留翻俾自己做自己中意嘅嘢啦。 就算我冇中意嘅嘢，我至少我知道咧，我中意瞓覺。啱 啱啱啱啱。 即係我想開到鹹片出嚟睇下嚇，欣賞下啲免費嘅女性。喂，唔係撚搞我啦，冚家富啊！ 啱啊！屌你老味，真系人大咗，发觉最即系最难嘅系咩咧？挤啲时间出嚟啊！即系你话仲用啲时间去沟女，沟一啲唔知得唔得到嘅嘢，屌你老味， 唔好搞我啦！真系真系好需要嘅，即系学你话斋，使啲钱啦。但系如果你冇需要嘅，咁咪唉，算鸠数啦。即系始终。價值嘅嘢咧， 同埋屌你老尾，好有需要咪打個飛機咯！而家寧願咁，你要慳翻時間。嗱、 啊，係啊，打飛機最慳時間。 啊，屌你老尾啱啊！你講啱。屌你老尾，我舉個例子啊！屌你老尾，翻嚟放工，屌你老尾都十一點幾啦，翻到嚟屋企，哇！你又想玩下音樂？屌你老尾，第二日又翻工，我哋一個月啊！屌你老尾，得嗰幾日噶？屌你老尾，夜媽媽，你唔係話仲溝女啊，大佬？攞啲時間玩下音樂，冇撚過啦！屌你！ 你又想玩下陰道嚇？ 啱啊！屌你陰道俾錢玩啊！ 嘥時間啦！屌 你女之溝女，屌你老咩好撚惡劣噶嘛！嗱，如果條女中意你還好啲，如果條女唔中意你，又想黏住你嚟玩一陣，就仲死快啲。 好似我 friend 講話咩？佢係做 Big Four 嘅，即係四大 會計師，四 大會計師樓咁樣。跟住佢同我講話，講到自己幾撚辛苦，幾撚辛苦咁樣啦，冇曬時間，人都癲啊，乜春柒柒啊，又冇翻搞瞓啊。跟住後來講講下，佢話佢去常平叫雞喎。 唉，你去得常平就真係有時間啦、啊，屌！ 喂，咁你都好多空閒時間啫。 你冇得一日去常平。 喂，打飛機最多咪打你幾分鐘。 啱、你唔好打幾個鐘。 你搭程車過去又出又入。 唔使講嘅一日，你去常平一定一日。 咪就係、是， 你諗都唔使諗。你幾時見過我話去常平叫雞嘅？ 唔係 有閪時間啊！屌你， 真係嘥時間，真係。 翻到嚟幾撚柒多嘢做啊！屌你老味真係，哇！淨係做家務啊！屌你老味，完全未撚停過啊！大佬，你嗰啲家務唔係必要啊，有啲係你照顧自己嘅家務。我舉個例子，洗衫你要照顧自己啦，啱唔啱先？梳洗你係照顧自己啦，燙衫你係照顧自己啦啩？ 都要㗎呢啲。 你見人，你唔好講話啊，係喎，狗護士，你翻工唔使見人，你落街都屌你老味。唔係咁撚樣啊嘛！ 我落街唔係好自在嘅，即係我就寬鬆少少。如果我真係要見客咧，咁咪執正啲咯。但係見老友唔使啦，我好撚求其嘅啫。 但係你都要屌，即係真係年紀大咗，你哋執得好少少，唔好鬼馬六啊，大哥！屌你老尾，淨係生活嗰啲時間都可能俾撚曬呢啲嘢嘅時候。哇！你仲話嗰啲溝女啊？屌你老尾，有冇沉船啊？你話而家有條女，屌你老尾，好似頭先我俾你睇嗰條女咁撚大個波，廿零歲敲門同你講：喂，光頭佬，我突然間好撚中意你。喂，我今日我溝你好唔好？嗱，嗰啲又去沉船。屌你老尾，要我去溝你，屌你老母啦！真係。 即係。 屌你都做到塌皮，大哥。 同埋即係而家有，如果有啲 friend 仲話俾我聽，喂，話邊度包二奶玩啲嘛？唉，唔好同我。 唔好搞啦！屌你老尾，二奶包我啊得。 唔係，即係最好就咩咧？你話俾我聽，喂，邊度有仗打嚇、 啊？ 即係邊度有公開嚇、 啊？ 即係我最歡迎嚇。 啱、 下個禮咩？聽日三點鐘唔係聽日夜晚凌晨一點做到夜晚四點，重監咁樣哇！ 幾撚高嘅？叫埋我去，我要交税啊，大佬！ 喂，我寧願死啊！真係即係叫去玩，唔好啦！屌你咁唔長進人。唉，仲攤得著，攤得著就好啦。我都想攤得著啦，但係真係熱情已經冇曬啦，唔好再搞啦，真 係。啊，會唔會係我哋人到中年，我一直見得女人多咧？ 唔係，喂，肯定唔係。 係咩？ 我諗係因為咩咧？係 唔係喎，我嗰個朋友係咁講嘅，佢話你睇下遇唔遇到咋，你一遇到嗰個人一拍就即刻著，我係咩？我拍都唔著嘅，我真係未遇過啲咁嘅人，大佬。 唔係，因為喺我呢、這個 唔係，我未遇過一啲嗱 ，DBS 同我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啦嚇。我唔係講 DBS 嗰種攤唔著，我係講邊啲攤唔著咧，就係、是。 嗰啲睇唔著係你一撞到嗰個人咧，你係要犧牲曬成副生命、成個身家、成個人去到擁有佢嗰種嘅睇著啊！有啲人係咁噶嘛？ 我老婆已經係咁噶咯喎，哇！呢、這個翻到屋企又照顧佢，又煮飯，又洗衫，又拎啲衫出嚟。 做咗咩事啊？前世 又呢、這個跟住然後夜晚瞓唔著，又煮嘢你食。哇！呢啲仲唔叫拎副成副心機照顧咧？係咁噶啦。 你會唔會係賴啊啲嘢啊，老細？ 即係你做老母都係咁嘅啫，最多都係。 老母都做唔到咁啦，屌！ 咪就係、是。所以咪系咯，人哋都老母吸毒打麻雀，我都冇。唉，即系所以话斋，你话哇，即系仲可以话同第二个人付出，喂 ，say no 啦， 顶唔到啊，真系。 一时啦，付出，你付出啲俾我好唔好啊？吓。 系咯，但我又未遇过啲咁嘅人。屌你，我哋挞唔着嘅原因系咪因为太吝啬？我觉得未必。 唔系，系嗰个。 系太辛苦啊！照顾人系我哋一个好责任感嘅人嚟噶、嗯。你发觉我哋嘅爱情？好得意噶，我哋嘅愛情係好中意照顧人哋嘅。 唔係噶，我都麻麻地嘅啫。 但係被逼照顧人哋咯。 即係任務係咁，係即係咁嗰個即係好似 window 咁樣，你撳咗個掣，佢係要 boot 三分鐘先著噶啦。 咁 你呢、這個係過程係咁啊嘛，你冇得話唔得嚇，我要即刻開到啊，冇呢啲嘢啊嘛。 啱。 總之即係咁講，上到咁上一年紀，你明白一個道理就得啦。 咩啊？ 遊戲規則係咁嘅， 屌你， 跟住玩嚇，唔好搞特別嘢，係咪先？突破規則咧，兩個可能性， 咩可能 性 ？Game over， 屌你， 同埋燒機，喂，係咁嘅啫，仲有啲乜咧？係咪？ 咁啊係，係 啊，所以必攤得著，哇！你如果結咗婚仲攤得著，你真係好撚賤。 唔係啊。是你好憧憬婚姻，我啊觉得真系攤唔著，因为我真系唔憧憬婚姻。 哇，穿系即系。 你话叫我揾第二段婚姻出嚟，唔好搞啊！离婚都系一时间唔结婚。即系你叫我离婚，我第一时间离完婚之后就唔捻结婚。但我识得有啲朋友离完婚再结婚，屌你黐人线！ 如果而家离婚啊，即系储翻少少钱咧，搬去啲穷乡僻壤嗰度过埋下。 你咁似我嘅喂？我又諗住咁喎。 下一集不如探下移民啊。 喂，好啊。 收工。 拜拜。